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杨戬大踏步往内院走，刚进月亮门，就看到一身素白里衣的端木翠扶着门楣站着。他未挽发髻，长发披散下来，更显得一张脸苍白瘦削的厉害，眼睛里倒还是黑亮有光的。看到杨戬进来，他眼圈一红，松了门楣朝他走来。 大哥。 杨戬抢上两步，在他摔倒前搂住了他。端木翠倚着杨戬温暖的胸膛，双手紧环住他的腰，眼泪一滴滴流下来。 大哥，我知道连累你了。 杨戬心中叹息一声，端木翠单薄的身子在他怀中颤抖得厉害。他抬起头来，一双大眼睛里盛着满满的自责和不安。 大哥，我妄动生死盘，玉帝会不会责罚你？ 杨戬笑了笑，伸手托起他的脸，慢慢帮他擦去眼角的泪。他看见端木翠的眼睛里。 端木，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。 有一件事，白玉堂的确是误会展昭了。他前往延州，还真的不是打仗去的。西夏兵和宋兵在延州附近的征战的确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。树松堂费尽心思递过来几次确切的消息，但是由于主将的犹豫不决，加上三川口之战中敷衍都监黄德和临阵脱逃，宋兵还是着实吃了几次败仗，用溃不成军来形容并不夸张。因此延州的局势只两个字，死守。而西夏方面，一来处于天降大雪，夏军缺少御寒的衣物，军纪松散，无心再战；二来李元昊得报，宋林州都教练使佘继民等率兵攻入夏境，唯恐他处有失，在围困延州七天七夜之后，终于下令回兵。展昭就是在朝廷得知李元昊回兵的消息之后，被派遣去延州的。他到延州是带一封王丞相的手书给延州知州范雍，坐等范雍的回信，然后带回京城。之所以要从包大人处借展昭一用，是因为据说书信的内容涉及延州攻防，此战的过失和下一步举措事关机密，未免中途生变，派个功夫高强的好手来回更加妥当些。展昭因此入选。书信送到，范雍头痛不已，只觉战事无杂，一时间无法细回，只得请展昭暂住几日，待自己细细思量斟酌之后再回这一封书信。展昭被安排在副统李萧寒家住下，李萧寒四十上下，一家四口住在城中一户不大的院落中，除了妻子李秦氏，还有一个女儿李洛水18岁，幼子李洛敏8岁。李洛水自小随父习武，使得一手好剑，容貌更是出挑，是延州城中众口交赞的大美人。展昭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，她一身红色裘裳，站在院中那棵疏落的梅花树下，趁着梢头两三梅花，对她展颜一笑。她的笑如同她那件火红色的裘裳，张扬而艳光四射，迫得整个人呼吸都为之一滞。若是早几年，她的倩影和艳光也许能在展昭的眸底多留一会儿，只是现在所有的女子在展昭眼中无非分为两类，是她或者不是她，而不是她的女子在展昭看来都是一样的。展昭淡淡一笑，一袭蓝色衣袍简单干净，明明那么普通，却似乎有暗沉掉一切光芒的力量。李洛水的艳光到了她面前，竟是不能迫近一步。展昭向她颔首，客气地称他 李姑娘。 展昭就此在李萧寒家住下， 一日三餐偶尔和李家共席，其他的时间要么在房里待着，要么外出信步走走，再不然就和8岁的小洛敏在院中说笑，教他读书认字。日子好像一下子就舒懒下来，一天变得很长，长得让展昭无从打发。印象中，自到炎州开始，纷纷扬扬的大雪就始终没有停过。但凡到了下雪的天气，展昭就会异样沉默，不怎么和人说话，更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夜晚到时也睡得更加不踏实。算起来，应该是到炎州的第二日，天还没亮，他就起身出门，没有披长袍，却也并不觉得冷。展昭踩着细碎的雪，沿着门口那条古旧的巷道往外走。快到巷子口时，忽听到有人讲话，下意识停下脚步。 我不想回去。 又说傻话了，得赶在天亮前回去，否则让你爹发现可怎么了得。 真喜欢我，为什么不去我家里提亲？ 你也知道，我爹送我来军中历练，半点出息没有，反先徇私成家，我爹会打断我的腿。 那今夜我们还见不见？ 今夜再说，我得走了。 男子软语安慰的声音过后，便是一连串远走的脚步声。那女子的声音展昭听得清楚，是李洛水。李洛水满心惆怅，怀着女儿家千回百折的心思转过墙角，忽地见到展昭，一张脸刹那间就失了血色。 你怎么会？ 他结巴着，话还未说完，一拧身匆匆就从展昭身旁跑过去了。只是不多久他又急急跑回来。 展大人，求你千万别告诉我爹。 展昭没有回头。 展某不是多事之人。 那就好。 展昭淡淡一笑，迈步离去。其实他没有什么目的地，只是在炎州的大街小巷走走看看。这一日只是平常的一日，除了早晨无意间撞破李洛水的情事，发生的其他事情都再平常不过。夫妻口角，孩童嬉戏，邻里相呼，商贩吆喝，平淡生活的平淡幸福，流水般在肘畔流动。午饭是在一个小小的面摊子上解决的，普通的一碗肉丁三丝面，他另要了一个空碗，把肉丁通通夹到另一个碗里，又拨了一半的面过去，先吃面前素的一碗。面摊伙计很纳闷， 感情这位客人是如素的？既然如素，开始为什么还要点肉丁面？ 吃完素的一碗，展昭又开始吃另一碗，伙计更纳闷了， 既然不如素，干嘛要分开吃啊？ 这个问题跟猫爪子似的，一直在心里挠着。展昭结账走人的时候，伙计忍不住就问， 客官，干嘛要分开吃啊？ 展昭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 习惯了。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，这么做的时候也不觉得难过或是痛苦，就是习惯了。傍晚的时候他原路返回，穿过距离李萧寒家最近的那条街道时，忽然发现街边有一个小小的算卦摊子。算卦先生两撇山羊胡子，抱一块挂旗，坐在木案子后头百无聊赖，目光闪烁不定，下巴尖尖，一脸的属相，典型的街头骗子。展昭唇角泛起微笑，径直走了过去。 哎，客官，坐坐坐。 居然有客光顾，算卦先生喜出望外。 客官是问前程功名啊，还是问夫妻姻缘？ 问故人平安。 待本人掐指一算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闪光。